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年东城区戏润心灵首届青少年戏剧节闭幕式昨天在东城区少年宫举办。东城区成立戏剧教研组，戏剧教育将逐步实现全覆盖，引导更多学生享受戏剧乐趣。来听记者吴思的报道。 那我就把它扔到冰窟窿里去，你舍得吗？连我都舍不得。 闭幕式上，东城区革新里小学第166中学都表演了校园原创话剧。革新里小学5年级的姚新宇年龄不大，却已经是登台多次的小戏骨。 通过表演戏剧让我热爱生活，然后去多多观察生活中的人或事情。 今年东城区83所中小学的1400多名学生参与了区级戏剧节的演出。能提升学生口头表达、肢体表现、观察和应变能力的戏剧教育在多所学校广泛开展。第166中学校长王雷说， 小学学段更多的是台词，让小孩子学会说话，让你的语言更加有吸引力，更加有魅力。初中更多的是朗诵，跟语文课程语文的阅读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高中就是戏剧表演，绽放你的自信。 为了进一步探索戏剧教育的有效模式，东城区正式成立戏剧教研组，由4位专职教研员和11位兼职教研员组成，同时聘请表演艺术家蒲存新为东城区学校戏剧教育总顾问。东城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周玉玲表示，东城区中小学将逐步实现戏剧教育全覆盖。 实际上我们是想通过戏剧校园的一个活动，让更多的小朋友甚至于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有机会走上舞台，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接下来关注展览方面，波兰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馆藏精品展昨天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展览以17世纪下半叶为时间线索，展现了西里西亚地区巴洛克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的复苏。弗罗茨瓦夫国立博物馆选取了76件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参展，包括油画、版画、雕塑作品以及金属手工艺品。展览的所有展品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的3月24号。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大典北京卷的首发式昨天在故宫博物院举办。该书对2016年、2017年共计2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的50个北京建筑进行了提炼展示，描述了多位为20世纪北京经典建筑做出贡献的建筑师、工程师的故事，有许多史实是首次披露。近日，徐悲鸿先生的油画作品《愚公移山》拍出2亿多元的天价。而在拍得天价的同时，这幅画还救了一家上市公司。原来这幅画的卖方是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次愚公移山被卖出之后，其收入有望使其母公司广电传媒避免连续2年亏损，被进行退市风险警示。京津冀地区园林样式雷图样展正在中国园林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明年的3月3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6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三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5，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大家好，我是贺林。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欢迎季彤 老师。 作为这个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很荣幸啊。 季彤要来当嘉宾，这个题目那就非常的深刻了。 我还以为你要合辙押韵一下呢。 啊，哦，这个怎么合这个辙呢？ 哎，这个季彤要来当嘉宾，今儿的节目有点糟心。 这一套一套的， 开个玩笑啊，就是那意思，就是反正不能给你拆台呗。 啊，对呀、啊。曲艺的这个行当里边，他也不能拆、啊、是吧？ 哎、嗯，我们得捧着您说。 欢迎季彤来今天给我们补台啊！今天我们跟季彤要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今天四点有戏，我们说一个这样的事情。开头的时候还要问大家一句，好多年了，有一个系列电影一直就是隔两年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啊。这些年呢，可能有人都已经快把它给忘了 哦。 当时说有一武林宗师啊，叫叶问 哦，这么快就揭晓答案了，我还想模仿一下我们另外一个节目那个片头啊，问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季彤和谁呀、啊、 谁呀、啊，季彤和大鹏， 那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叶问啊，跟季彤和大鹏是一半的啊，这个叶问这个系列电影大家记得吗？ 叶问忘不了呀， 这个 你哎， 就是啊，嗯， 怎么男生没有说话，这女生先说她忘不了了，为什么？ 主要是这是一种民族情怀吧。哎，我说的好高大上，但是是真的。 就是、揭秘一下吧，啊，贺林是个武林高手。 哎，并没有，并没有，我是一个 爱好 学晚辈， 嗯，爱好这个。武艺武术武术啊， 其实那个小时候为了强身健体接触了一下、 嗯、长拳短打、啊、 学了什么呀、 这个、嗯，但是很不好意思，就是学的是一些比如说 咏春 咏春，哎，真的，我入职的时候我们那个去采访过一个咏春拳的传人，叫王志鹏。 哦， 他是第四十几代传人。 哦， 当时也是他的这个就是老师的老师，反正是也是有跟叶问是有关联的。 哦，是吧？ 对。 哦， 这里边好像凡是练咏春的就是多少都跟叶问有点关系哈、啊、 是，就是可以说他们这是一个正宗的流派，不是说可能有的人那个出来一个旁支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这武学吧也都是传承与发展嘛，可能有的人也是在这个时代 不断进步的情况下、 嗯、 也是自己创立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脚法呀。其实像我们说到的那个叶问啊、 嗯、 他为什么跟这个张天志打起来、 嗯、 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 你说的这是叶问三里的情节吧？ 对，叶问三里面他们俩不是有一场决斗吗？ 对对对， 其实他们俩本来是同门的、 哦、 但是好好的同门师兄弟为什么打起来呢？因为张天志觉得自己是武学正宗、 哦、 他觉得我这个咏春才是真正的咏春、 嗯、 你叶问、嗯、你咏春里面应该没有高腿啊，你怎么踢高腿呢？或者是他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运用的方法，张天志就觉得你这是变样走味了。 你看这个人懂这个吧， 专业， 而说起来一套一套的、 嗯、 啊，同这跟我说同行是冤家，这个 同门 同门也是冤家， 他有可能更是冤家。 他这是也属于一种学术之争， 嗯 啊，就是说 是 就是俩人其实就没有什么仇恨，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 对、 嗯、 对吧、 嗯？ 哎，这个其实就是争论在于这个技术上， 嗯、 就是学术上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哎，不成，咱俩比划比划来，嗯。 我和季彤是吧？ 啊， 现在加上贺林， 都 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 啊，仨人 同门嘛。 我们跟、 啊、同门是冤家， 我跟你俩可不是一个公斤级的啊。 好吧， 好、哎，年代不一样， 对对对， 哎，辈分还不一样。 不是，哎，你说叶问这个事儿， 问大家问一问叶问，对，问叶问呢、 啊？ 刚才贺林其实在当中已经揭秘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点啊。 哦、 说到叶问跟谁呢？叶问这个系列啊。拍了一共有三部了，从2008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了叶问一、叶问二、叶问三，票房都还不错，而且评价相当高。 是， 尤其是对甄子丹这位演员啊，他在这个要是武林啊这个地位 是人家 提升非常快。 哎， 应该说叶问和甄子丹互相成就， 嗯， 这个电影系列跟甄子丹啊真的是牢牢的密不可分联系在一起。 他一直在演叶问， 对 啊， 而且跟着他演叶问，你看他最早我们知道甄子丹在一开始进入这个影坛的时候是以配角的角色的、 嗯、 那个时候因为还很年轻嘛， 是武行嘛。 你记不记得在当年的新龙门客栈里他演的是谁啊？ 那个 演的是公公啊， 就大总管， 对 啊，就最后被踢 在沙漠上， 就最后脚被踢了，手和脚都被踢了的那位， 被解决掉的那大反派、 啊。 那后来甄子丹其实一直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功夫电影当中、 嗯、 摸爬滚打，到了叶问应该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 到今天，你看甄子丹的名字，现在在叫功夫明星当中、 嗯、 那是一线的。 哎，就是也搭着老明星差不多都退了、 哎、 确实是叶问成就了他一、嗯、 当然我们刚才说这叶问系列，大家说哎，这叶问拍的第三部还有吗？当时三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是一个叫中篇嘛， 啊， 没有了， 这个 是不是没有了呢？ 就没有了。 但是很多人很希望还有啊，系列电影就是这样，它吸引粉丝、嗯、它就是让你觉得哎呦这好看，那再拍一集啊。因为叶问你看拍到最后叶问并没有说他离开，对吧？ 而且还是中年， 他 没有年老。 对， 在 大概还有一行字幕，我记得当时介绍说，叶问的太太是在大概这个60年代的时候， 嗯、 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因病去世了。 是的。 哎，这个叶问接下来他不是还广收门徒吗？他还有徒弟，还有传承吗？ 对呀、 嗯， 肯定还有故事。那么叶问四啊，其实早在三结束不久就传出了开拍的消息， 哦， 也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大家都传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见再有就进一步的动静。 嗯， 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今年4月份，甄子丹在好像是他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段小视频，就是拍这个叶问四的小视频， 哦，小花絮等于， 然后还配了一段文字说4月13号。 嗯， 2018年《叶问四》拍摄中， 嚯， 这一下就吃了定心丸了吧？ 期待啊！ 很多人都觉得 确实有， 肯定有《叶问四》。 嗯 嗯。 但是你们要等《叶问四》，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啊， 哎、 因为这还在拍摄中。 没事，有就行。嗯、 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叶问四》没有到，哎，《叶问外传》来了。 哦， 啊， 就是马上上映了。 对， 马上来的叶问四叫不是叶问四，叫叶问外传，叶问系列外传，叶问外传叫张天志。 哦， 你看刚才贺林说了这名字， 刚才他说张天志， 这是同门。师兄弟， 就是 同门 之中的，不是不是，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叶问三》里，张天志应该算是顶多就二号人物，对吧？他被跟这个叶问打，然后到了这个外传里边，就是张天志就成一号了， 主角了。 哦， 没错，你看，哎，这个。刚才说的一号人物 叶问在咏春里面我们当作是咏春的代表人物， 对对对， 叶问四不来吧，这个叶问外传先来探探路，而且用了叶问三当中的这么一个番外人物， 叫张天志。 张天志这何许人也，大家可能看叶问三的时候都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刚才要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要问问大家，这叶问外传像这样的电影其实并不少见。 对啊， 系列电影成功之后拍一个外传，拍个前传， 哎， 这都 是 情理之中。对对对对对，是不是这个外传也能像叶问系列一样成功呢？换句话来讲，很多经典的作品都是这样。系列成功之后，外传能不能够？我给他四个字啊，叫番外飘香。 好吧， 能不能这个番外篇也能收获众多粉丝？我们就来拭目以待，听听大家怎么看。 哎， 今天我们的四言有戏这个互动问题就是。电影的外传，您记忆当中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一幕？ 外传， 这样啊，咱们30秒过后马上回来。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566，0108553566，活动详见店内。 对，刚才有人在夸贺林，说是巾帼英雄。 哎呦，谢谢。我就不能代表中国人一下打10个敌人了。 这是咱们有传统的，就是看一个英雄人物，就是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英雄人，我们说的是武林中人。 哎， 他一般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东西来进入大家的视野呢？ 就跟外国大力士比武， 打擂台。 哎，你看霍元甲也好啊，什么那个八卦掌的这个什么掌门啊， 对， 是吧？包括这个咱们说的叶问呐，他都有这个。就是这种故事， 对， 还真是。你说现在传武从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传统武术的这个风采呢？ 哦，这是一简称是吧？ 传统武术叫传武。 啊，传武啊，就是，我认识一朋友叫张传武，可能就是这意思。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很多在广场上打太极拳的呀，或者是一些舞刀弄枪的，好像都是花拳绣腿，就觉得现在这个传统武术是不是已经不那么实用了？所以大家在探讨它留下来的是什么？其实，在很多电影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就是。地狱外辱是吧，就是能够让我们扬眉吐气的这样一种东西， 尤其是在咱们经历的那一段历史上。 没错， 它有过这样一个时期， 确实很解气啊。有这个传统武术在， 解气 是 啊。那个时候别的地方可能受的压抑在这儿释放了。 对 啊，这是也是挺值得让人纪念的这么一种这个怎么说，一种故事吧。 当然了，在影视作品当中，夸张是允许存在的， 哎， 对吧？ 对， 他解气，他提气，这些都是可能大家爱看的一些原因吧。刚才说到了叶问外传，这个张天志究竟是什么样一个来头？咱们先从他的预告片听起。 哎，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叶问外传当中的这位主人公张天志，究竟他做了些什么。 Hong Kong is rul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Pick it up! Has anyone told you that heroes die quickly? 他们家被火烧了，还被人追杀，你们都不查吗？ 你们陷害我！我他妈要说六错拳！黑狗是狗！ Chinese don't have options. 爸爸，你以后真的不叫咏春了吗？ Let them all go. 黑白不分。 Chinese hero for now. Today it's one person. Tomorrow, entire uprising. 我以为可以放下过去和辜负，但在心里。 根本没有放下过。 练武的从来没有真正想过功夫的意义。 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一句经典的口号，经常我们会从最早的李小龙开始，是吧？哎，听到这句话， 这个李小龙要说起来跟叶问 当然了 也有着渊源， 正儿八经的。 是这个外传呢，既然他以张天志为主人公呢，他就说是张天志的故事了。 对了， 当然前边那个扮演的那张晋，叶问三里边就是他演的。 刚才好多人其实一听到这个叶问的外传张天志， 对， 脑海当中映出的就是张晋两个字， 哎， 那张冷峻的脸， 可是这回甄子丹退到幕后当监制了，那就是说这里边甄子丹扮演不会再扮演叶问， 不可能有 啊，叶问出现不出现呢？ 绝不会出现， 也不出现，哎， 不可能。 实际上这个 这就是外传啊， 对，就 有的时候为什么他外传他跟这个正传他不一样？ 是， 哎，咱们都读过不少正传，是吧？ 对， 哎， 虽然他叫叶问外传，但他没有叶问。 哎，这个正传的故事，叶问的故事，这个刚才何林啊一直在讲， 对， 他特别喜欢从这个一二三这么看过来， 嗯， 叶问的这个脉络很清晰了， 对对对， 就是逐步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 升级打怪 啊，这个非常好啊， 嗯， 就是这个人物啊，他就立体了， 哎， 他这个人物的主要的脉络非常清晰。那说到这个外传呢，其实外传啊，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其实看历史啊，看小说 啊， 老接触外传这个概念。 哎， 你就说咱们看读这个正史的时候，有人呢就偏偏要翻出来一些叫野史外传。 哎，就是说他这个不在这个正式的记录当中的一些事情， 叫异闻奇事。 那可是往往这种东西更吸引人。 为什么你们会对这个另外的这个人，或者是会对什么样的别的角色感兴趣呢？ 对了，这也是个问题， 是吧？ 就是这个外传拍它有讲究， 就是你拍谁， 对，你不能从叶问那个系列当中随意拿出来一个人物你拍外传， 对对对， 没人有兴致了。 你比如说《星战》的两部外传吧， 嗯， 第二部外传他就选了那个索罗。 对，这我们一会儿来说星战， 对对对， 我们先说说叶问当中这个选的这个张天志这个人物。 对， 张天志从叶问三当中我们才知道这样一个人物，对吧？ 对， 很多朋友可能就不知道有这个人物的存在。说这咏春啊，人家说这个弟子非常多，这个其实当中有很多人 就是 都可以独成一派。 花名册上没有这位是吗？ 对，你看一代宗师里面不还有什么宫二 啊， 好多虚构的人物，真真实实，这个真真假假啊，虚虚实实啊，都有。那么在叶问三当中这个张天志是怎么出现的，你们还有印象吗？来，我帮你们回忆一下。 你说 当时的张天志这个生活相当潦倒啊， 拉车的， 他甚至租一间房子， 嗯， 这个生活这个经费都拮据，都困难， 嗯， 来这一段就给你提出了张天志是如何在那段生活当中度过，而且他怎么又知道了说，哎呦，这个叶问啊这么厉害，可是我就心里不服啊， 啊，好吧， 这儿我租下了。 哎呦，早就说你是大富大贵之相了，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了。 好吧，我以后可以在这里练咏春了。师父，请。 请。 啊，贵人，你们是教咏春的，那你一定认识叶问了。你看，我今天买的报纸，叶问上报纸了，特别的威风。哎，你们都叫咏春，一定很熟的，下次介绍给我认识啊，要是给你。 最伤人的莫过于这一句， 啊， 你们都叫咏春，你一定认识叶问了，叶问都上报纸了，你下次介绍他跟我认识。 同行是冤家， 当个台阶， 是吧？ 人家都上报纸了，我这儿还是没有呢。 对，那从这一天开始，这个张天志的心里那就暗暗的不服啊。 是， 哎，他就有了自己的一套计划。 嗯， 于是他就找上了给叶问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来，这个计划呢，就从他找这记者开始。 这篇报道是不是你写的？ 是啊， 我叫张天志，我也是咏春，你能不能帮我也写篇报道？我见识过叶问的功夫。他的咏春不是正宗，我想公开挑战他。 叶师傅的咏春早就得到各门各派的认同，好，就算我帮你写，但不知道武术界又会不会认同张师傅你的咏春，够资格可以公开挑战叶师傅吗？ 你带照相机了吗？ 嗯， 今天茶还不错， 是啊， 咏春张天志想跟你切磋讨教。 你谁啊？喂，

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人物。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现在呢，事故路段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天宁寺桥。西三环新兴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六里桥。西四环南沙窝桥南向北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丰北桥。莲石路衙门口桥的桥西啊，东向西方向隔离带有事故，后车据说排队是1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也欢迎像我们今天做客的季彤。 大家好，我是季彤。 欢迎。 今天我们跟季彤一块来说电影外传。刚才提到的电影外传是从叶问外传张天志开始说起的。这个张天志这个人物，刚才我们听了他在叶问三当中一系列的表现。一开始呢是当做一个叫准反派人物吧， 就是张不服。 对对对，一直不服不忿的哈， 就是 觉得这个叶问呢他不能够代表咏春。 对，就是讲叫什么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我同样都是练咏春的，凭 什 么你就是最棒的呢？ 对， 我并不认同，除非你把我打败了。 这个很客观啊。 对， 其实咱们现实当中在你的身边竞争的关系一直是存在的。 就是想当初，就是说叶问究竟有没有跟这么样一个人物比过武这个事儿，他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其实并不重要。 这就跟黄飞鸿有没有过狮王争霸一样。 就是这种情况它是可能发生的。 但是再到后来我们可能都有印象，在叶问三的最后其实是以一场叶问和张天志的决战作为终局的。那么这一场决战呢，一开始呢是张天志摆下了就是 类似于擂台的一个比武场所，就是在他的张天志那个场馆里。 对， 可是呢，久等着叶问不来，直到雨夜，叶问前来。 咏春，张天志。 咏春，叶问。 那是比武的，要低调的比。不在这个新闻媒体的镁光灯之下，哎，这场比武其实大家已经知道结局了， 嗯， 肯定是叶问胜了。 对啊， 但是呢，这个胜呢，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像他打这个外国侵略者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恶霸呀， 嗯， 那样的一个气氛， 不是生死决斗， 对，到最后他其实就是同门之争嘛。 对对对， 到最后呢，他事实上也是叫以德服人。 哎，哎，这个挺需要就是勇气的， 对， 还特别的需要你的能力啊，就是说你想要把对手制服以后，然后还要宽宏大量的 心服口服，让他 对不置他于死地，但是你必须得能震慑得住他，就是。有的时候对手可能会趁你一放松他就反击啊，对吧， 好莱坞电影都是这么拍的。 对对，就是你刚一转身啪一枪把你打死了。 就是如何能做到让这个武林中人心服口服呢？ 对对对， 贺林作为这个练武之人有没有什么心得？ 通常我大概是失败的那一个。 在练武的时候是不是叫武德当中有这个部分？ 确实是，就是练武也是练人嘛。 对， 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技术相当的情况下，你可能你的心智心性就会帮助你更多，你是不是那样坚定的一个人，或者是你是否真的在意输赢，反而有时候不在意输赢，就是无心，我们讲真正无心的人才能达到那个赢的境界， 就是练武，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成长过来的。 就是你的武艺越高，那么你的争胜、争强斗胜的那种心就越淡。 是， 哎，真正的大师并不在乎于说啊，我到底能不能赢你，而是说你跟我，哎呀，差太远了，咱们俩没有可比性，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哎，是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可能、 哎这个、一听这季彤这个境界是不一样， 升华了， 就是说可能你理解不了，是因为你没有练到那个层次 啊，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能练到那个层次？ 你可以练得发白， 可以开始练。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叶问外传》张天志啊，大家即将看到的一部电影。那么说到这个外传系列，说到电影外传，其实我想大家这个今天踊跃发言啊，还是因为看过的外传很多， 好多人上来就提《武林外传》。 对，有人说了《武林外传》了，《武林外传》究竟是不是外传呢？ 还有《飞狐外传》。 哎，有人也提到《飞狐外传》了， 《飞狐外传》确实是外传。 你们二位给说说这个《武林外传》算不算外传？ 《武林外传》 首先，那武林在哪儿呢？ 对啊， 其实《武林外传》它是。它建立在什么样的一基础上？它这个剧，它其实建立在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于我们的这个故事、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影视剧里面有很多的武林世界存在。 对对对， 有众多的武林人物的存在。 嗯， 所以他把这些人物呢，要么是取了他们当中的名字， 哎， 要么就是改了他们的名字， 要不然就是说利用了一个就是在武林当中广为流传的 故事 里边的 一个段落 啊、 其实从这个。方向上来出发， 它也有点外传的意味。 编新故事，对了，它也是 外 传， 对 吧？ 啊， 哎呀，我这个为了给大家圆这个外传，费得这劲呢。 哎，您这可以在那八马罐里捧哏了。 哎，对，有。刚才还有人在说，哎，这个回原上饺子说啊，电影外传喜欢的是《指环王》的外传《霍比特人》。 哦，哎。这个我还是个人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外传，它既是从这个《指环王》里出来的这么一个分支，然后发展起来的，而且它独立成章，而且自己发展成了一个系列， 发展成了三部曲， 而且这三部曲里边真的让你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觉得它和那个《指环王》比起来一点都不差， 不逊色， 哎，对，尤其是我忘了那是第二部还是第三部啊，那个里边就是他们从那个山上顺着水势在啤酒桶里往下滚，然后那个弓箭手在旁边保护他们，那一段拍的真的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他在很多场面上，他在故事性上，他不亚于不输于《指环王》那个原作故事， 哎，而且他从头到尾画了一个圈，他从这个《指环王》的这个人物发展出去以后转了一大圈回来，他又绕回来了， 对， 哎， 这个， 他的结尾是绕回到他的原来的起点的，哎，挺有意思的 设计，很有心的一部， 没错。 他继续说了啊，饺子这位朋友继续说，小说 小说里边的外传，喜欢的是飞狐外传 啊，飞狐外传、 这个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这个关系啊， 啊，对， 就是好多朋友在这个喜欢金庸先生的系列的人、哎、还是特别在意这一点。 实际上很有意思的是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这两个作品啊、一般好像大家接触到都是先接触到的飞狐外传， 飞狐外传， 哎、反而是后去再接触到这个雪山飞狐，然后呢，这个雪飞狐外传的故事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哈，应该是在这个雪山飞狐之前的，这个故事，啊，因为狐一刀嘛。和胡斐两个人物啊，他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他说应该是先有爸爸后有儿子，但是你在小说里可能先看到的是儿子的故事，然后通过在这个故事里边不断的回忆，然后引出了这个爸爸的故事。我现在记忆也不是那么深刻了啊，有点乱，反正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就这朋友提到小说，其实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我就查这个外传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一开始给出的这个定义，其实就是最早就是关于文学的，说的就是指对于作者之前的书的主要内容做进一步的解释或者补充，有可能是本传的续集或者是独立作品。这样可不可以给大家拓宽一个思路，就是想想在电影方面哪个是本传的续集或者是独立的电影呢？ 这写儿子的都是，写他爸的也是、 严格来说，你像霍比特人应该他就是独立的了、对吧，他只不过就是由这个原作的一个人物和他的一个简单的交代、这个有几个点发展而去的、原作里边那个人讲他曾经有那么一段经历、他又讲他这个指环是怎么来的、他简单的有一个交代、但是呢没有很详细、但是这个发展出来的这一部作品呢，它又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作品， 是独自成章。 对， 说到这个关于外传的电影啊，还有一些影视剧吧，父以子贵说了、说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受尽磨难，终于修成正果，千年之后重返人间，留下许多有趣的故事。哎， 这是后传， 这不是西游记续集、也不是恶搞剧情，这是八二版西游记，当时的副导演， 哎， 他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弄了一个剧叫做《西游记外传》。 西游记外传、 还真不知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里边演孙悟空的不是一个。 您的意思不是张先生是吧？ 不是，是一个非常就是浓眉大眼、特别正义的演员。 不知道，我没看过这个。 对，那个里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设置，有一个什么。黑莲的那个怎么样的这个法师什么的啊，这就是黑暗势力。 我有看过这一部。 那个时候孙悟空的身份已经是斗战胜佛了啊，这个一派的正气。 里头有净坛使者吗？ 应该有。 这么说，你看《白蛇传》是电视剧吧？后来拍了《青蛇》，那《青蛇》是不是？ 青蛇 就应该算是 张曼玉跟 青蛇虽然那个故事还是拍的白蛇的故事，但是以青蛇为主要人物。 对 吧？ 他把这个就是视角转换了， 转换一下。 对， 这个转换之后，他其实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对，实际上基本上还是《白蛇传》的故事。 刚才傅以子薇还提到了剧作当中的啊，说还看过《济公外传》。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注意过，他提到的这个部分呢很有意思。《济公外传》是咱们这个大陆第一部。叫以某种意义上的电视连续剧啊，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不，济公外传，我觉得 你听人家怎么说， 他怎么说的？ 前八集剧名叫济公， 对， 由本昌老师演的；后四集剧名叫济公外传，吕梁老师演的。 但是大家都对尤本昌老师的那八集是印象特别深刻啊，尤其是那歌啊，摇着扇子，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哎，鼓掌 啊！ 不能再唱，唱完了节目就结束。 再唱太破了。刚才说到这个外传，有很多朋友都在提到咱们自己的一些外传系列，还有人说到了《水浒》。其实《水浒》这个事情呢，我刚才跟贺林和季彤还在想，我说《水浒》在某一个阶段，咱们看到了很多的电视电影、 是在电影频道。这个电视电影很有意思，它都是每一个人物呢拍那么一部人物。 对对对对， 这个人物啊，里面很多故事其实有一点新编的意思。 哎，比如说燕青的故事， 对 啊，这个包括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阮氏三兄弟啊， 因为原著的《水浒传》当中并没有把这些人物写那么详细。 嗯， 其实《水浒》的原著的结构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它的前多少多少回吧，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啊。你比如武松的故事， 嗯， 鲁智深的故事， 嗯， 林冲的故事，杨志的故事等等等等， 嗯， 哎，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上梁山， 对， 哎，要不然就上某山啊，嗯，这个什么二龙山也好，桃花山也好， 殊途同归。 最后大家集中起来，共同的在梁山， 嗯， 然后有一个壮大，然后排座次，然后接下来的故事呢就变了，就不是一个每个人的故事，而是这个集体的故事了。 嗯， 所以这个结构会在文艺作品当中被广泛的模仿和应用。你不信，你仔细想想。某西方大片啊，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哎，这个人来一故事啊，嗯，钢铁侠，哦，是吧？哎，这个蜘蛛侠，然后绿巨人，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并不是漫威，复仇者联盟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因为大家，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陪伴。就是人家是看着漫威的漫画长大， 嗯， 所以漫威漫画当中这些人物呢他各有自己的故事， 哎，对， 各有自己的篇章。但是我们要说的一个什么呢，我们可能初次接触的有一部啊，也是刚才季董所说的， 嗯， 好莱坞那边来的，也是中国观众接触的第一部那么大制作的系列电影， 嗯， 星球大战。 哎，星球大战 如果要说的话，它正儿八经有外传啊。 对， 两部外传， 这个， 大家已经都看过了， 这个是标准的外传。那个刚才我那么说，就是它很难分清楚， 对， 谁是外传，谁是正传啊？因为它是那么一个结构。 对， 星球大战的外传，这两部外传可真是。 第一部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部的外传是《 侠盗一号》， 对，就讲的是那个就是莱娅公主得到的那个芯片是怎么来的， 里面也有叶问。 哎，对，有真的啊，还有姜文， 对， 这个《侠盗一号》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当时确实还是票房啊、市场的这个反应都还可以， 对对对。 但是到了第二部，就是这个《游侠索罗》的时候， 哎， 这个外传呢， 稍微的， 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吸引人了， 就是，大家就觉得有点，哎呀，这个就是疲劳了那感觉似的。 你知道， 其实我刚才想提到这个，就是想说，就是你外传怎么做？ 嗯， 哎，这外传你可以选一个，就是里边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啊，你包括霍比特人，他也选了那个， 这是其中一个做法。 哎，对，这个游侠索罗是一个特别里边特别那个有影响力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但是那个侠盗一号的人物，我们真的在正传当中无所了解， 但是跟刚好相反，跟市场的反响， 哎，结果 是不一样， 反而是他更好。 贺林，您还记不记得《侠盗一号》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开始不太看好，但是那个片子在中国呢，确实反响不错。 对， 因为好像有中国演员也起了作用啊。 哎，对， 然后你看啊，这个《侠盗一号》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当中刚才季总讲了，他有一些新出来的人物， 对对对， 包括他有就是群像。就是塑造一群人， 是的。 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某一个时间点， 嗯， 就是这个时间点呢，可以跟星战的前后都接起来。 对， 但是在我们看到游侠索罗的时候呢，他是只选取当中一个人物作为核心人物， 哦，嗯， 但是反而大家 没有那个 熟悉的人物呢，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了。 尤其是当那群体的人物完全都是牺牲了自己，成就了这个事件，这个任务的时候， 嗯， 就是给大家带来的那种感染吧，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你知道当时这个就是游侠索罗出来的时候啊， 对， 这个时机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就出现什么时候？你听这段，你看你有没有印象啊？ 嗯， 你们听这个感觉像是哪部电影？你听啊，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要出现了。响指， 响指， 灭霸那响指 啊！我听着后边这动静也想像恐龙。 你看， 对，我以为是恐龙呢。 灭霸这响指一来，他还问了吗？你做了什么？ 啊， 记得吧？ 对对对对。然后就开始， 接下来这个音乐， 好多人都消失了。 对，这随着这个灭霸那响指以后的这个漫威这个音乐，接下来再接，就变成了 就悲剧的结局了。 嗯，以什么悲剧呢？ 就是 韩索罗牺牲了。是当时我们节目啊，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花絮， 对， 就是把这两部电影结合在一起。 实际上，在那个外传里他是没有牺牲的。 外传里面是他年轻时候。 哎，对。 那我们看到《星战七》的时候， 哎， 因为你知道里面，他的儿子 是 杀死了他， 是 所以刚才提到这个外传系列呢，其实还有很多。傅以子辉刚才更正啊，说季彤说那个是《西游记》后传， 后传 那个是、 啊、对后传， 唐僧是黄海冰演的 啊，对对对对， 说的不是一个， 嗯， 他说的是外传 啊，他说外还有一个外传， 对 啊、 哦，这个外传确实没有怎么看过， 好吧、啊。 说起来刚才提到的这个外传啊，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啊，小说啊， 嗯、 还是从这个电影电视剧，外传有的时候你要想胜出，要想以小博大。变成比那个原著系列比那个原作还要优秀的作品非常不容易， 很难， 非常不容易， 原著太根深蒂固了在大家身上。 刚才我一直在问二位，我说那个是不是我们看到过哪一部比那个原作还厉害的，想了半天啊， 想不起来， 有比肩的还真没超出的。 对，你像刚才说的霍比特人、 嗯、 应该算是比肩， 肩并肩， 对、 哎、对 对。糊涂旁观者用您的话来做一个总结吧，他说这些所谓的番外篇外传大多是在蹭热点，能够超过原来的作品、 嗯 真的不多呀， 真的很难。 IP 热度吧， 对，哎，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啊，有一个这个欧美的电影名字就叫外传。 嗯、其实还有一个外传是什么？就是2019年的大黄蜂啊， 火， 这是《变形金刚》的外传。 对对对， 随着它的预告片，我们也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我们期待更多的外传能够不输于原作就好。 嗯 啊，我是张帆， 我是贺林， 我是地童。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